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 阿龙，大军阀 好啦，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啊，咁呢就今日呢就比较难得啦，因为土伯你啊风尘仆仆，咁啊即係我哋早一日咗，咁啊好老实咁同大家讲呢，我哋都系即係早一日呢同未来对话嘅。 早少少啫，早咗廿个零个钟啫， 系、 因为星期四九点零钟你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咧，我已经准备喺个机 场，系系 啱啱好啦，睇下究竟观察一下香港一条跑道、两条跑道系咪唔够用嘅， 系嘛，真系。 不过我就通常咧都系即系搭我哋香港航空公司啦， 系 就当然唔系香港航空啦，大佬 C X 啊， 系啦 ，Terminal One 真系几逼嘅， 系 吓。因為 Terminal 1係比較方便嘛、第一航道係比較方便嘅、你第二航道呢就係、通常嗰啲即係你未噏得出嗰啲名嗰啲啊，咩 Cebu Pacific 啊，嗰啲咁嘅咩長榮啊嗰啲去曬。 但係佢送貨嗰啲，即係其實譬如貨運嗰啲，佢係邊 Terminal 1定 Terminal 2？ 我又冇研究呢樣嘢喎，即係要問下譚文豪先啦。 嚇、 問女王都得嘅，佢近時係空姐。 因為其實你如果你送貨嘅話，你通常都係比較急嗰啲嘢啦，即係尤其係即係嗰啲食嘅嘢啦，即係魚生啊嚇，或者係即係嗰啲比較係即係一啲 fresh 嘅 product 啊，一定要啦，係咪？ 喂 ，Anthony 有冇咁嚴重啊？你起個題就係其中一篇文就係民主黨政改都未死得咁滯，第三條跑道民主黨死得。 唔係即係我覺得唔淨止嘅，其實係幾方面夾擊啦。咁但係你三跑呢樣嘢，其實你自己已經係即係自掘墳墓啦。咁、你覺得即係你話其他啊，即係你譬如好似水貨問題又好，即係其實嗰啲咩民生嘅問題又好，即係政改問題又好，即係呢啲其實已經係個客觀形勢已經要即係令到佢非常之不利啦。喂，但問題就係三跑，喂你自己有主導權㗎嘛，哥啊，即係你自己做乜嘢，即係而家無端端趌個頭出嚟，即係阿善用街嚇話、即係歡迎呢個三跑啫。仲有一樣嘢就係、話其實你見到歐軒嗰啲。欧乐轩啦，即系嗱，琴日节目啦，系嘛，即系呢、這个 决战中环， 咁啊，即系阿边个访问佢啦，咁我亦都同阿即系欧轩讲过啦。根本上你成件事，你系冇通过中委会嘅。喂，你知道民主党？喂，你曾几何时，你乜 Q 嘢都系通过中委会？喂，我哋嘅党咧就好重视咧呢个党内民主噶。喂，你记唔记得啫？喂，其实嗰阵时。话你咩即系呢、這个民主党喺即系2010年嘅时候，你政改方案咁 Q 大件事，你都通过中委会， 唔止中委会添，中委会完之后仲有会员大会添。嗱、老实讲、通过中委会呢，如果你严格啲嚟讲， 系 嘛，真系去考察佢呢个党内民主嘅制度不善嘅。你两年先选一次嘅中委会，即系间接民主嚟嘅啫嘛。重大嘅决定应该留翻俾会员大会决定啊嘛。但系会员大会有 proxy 嘅。即系好似嗱，如果我系仲系民主党嘅成员啦，阿龙啊 ，Anthony 咁，你俾张授权票我，点我帮你投咗佢咧 ？Fox 即系大佬票啦，屌， 唔系咯，咁你跟大佬，啊调翻转头啦，今次阿龙揸旗啦，咁我哋俾啲 Fox 你，屌你咪去当我投票咯。虽然好似话而家限制咗个数量，屌、以前系每人揸廿几卅张嘅，扑街。 系， 屌我嚟开会做乜捻嘢啊？我嚟开会，大佬不如表决啦，嚟到就使乜讨论啊？我都冇互相游说嘅过程㗎啦，你揸得廿几卅张 post， 你真係听下我噏乜嘢啊，你先去投票啊，屌晒鸠气啦。所以佢其成个制度里面呢，佢民主党第一个问题点就係乜嘢， 係点啦， 咩 你根本就冇一个好清晰嘅政策纲领，係咪左右不是人，真係左右不是人啦、啊。咁你係左派嘅社会民主主义啊，类似工党啊，或者係激啲嘅左翼啊，唔系。係咪你又唔系好似即系保守党或者共和党嗰种大右派，又唔系，咁里边就每个政策都会辩论噶啦。 群众尾巴主义咯， 冇啊！引述欧轩以前， 但系嗱，我想问一样嘢先，嗰阵时即系你譬如好似民主党啊，即系呢个最低工资啊，或者系领会啊，佢有冇通过中常委啊？ 嗱，领会唔关我事啦，因为我已经走咗啦。 我知我知， 即系最低工资就系决裂噶嘛。其实呢个就是我小行嘅，听下刘听下刘世良讲，如果唔系我屌，而家做捻咗立法会议好捻耐啦，即系